好，大家好，哎，再次感谢珊珊和组织者的邀请啊。上次我们谈了这个英国大宪章啊，今天呢，我们来谈谈美国问题啊。美国呢，也是一个多事的国家啊，就在这个疫情还在汹涌之际，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而且还不止一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白人警察过度执法，那造成黑人弗洛伊德窒息死亡，这个结果激起了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这个此起彼伏的抗议。那么这场悲剧当中呢，白人警察肯定是有错的，对于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显然没有必要这么去行使暴力啊。至于是否构成犯罪，那么还要等待独立的司法审判。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有没有涉及种族歧视啊？这个白人警察他对待白人是不是也会这样？这些问题呢，也都留待法院去鉴定啊。那张这个传遍全球的照片啊，给人的印象，给我的印象是，这个面对黑人的呼救和路人的指责啊，白人警察好像无所谓。甚至在享受这种控制感啊，旁边站着一个亚裔警察也无动于衷。那么，正是这张照片传递出来的这种种族主义色彩，捅了种族问题这个马蜂窝。不仅在美国多个城市引发的大砸抢骚乱，而且世界各地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弗洛伊德事件还没平息，是吧？亚特兰大又传来的枪响又是黑人拘捕被白人警察射杀，然后又发生了大砸烧事件。所以这种族问题它是个火药桶每隔几年就要在美国爆发一次，相当于是美国社会周期性流血的一个伤口。咱们中国人也很关心弗洛伊德事件其中呢有官宣的这种不怀好意幸灾乐祸，也有民间的种族歧视情绪，有的把美国说的是一片漆黑，好像现在和内战前蓄奴时期这一般黑所谓的制度法律进步都是徒有其表，都是假的有的呢自认为美国制度是天堂问题都是黑人自己造成的，黑人自己不争气，这个种族就是不行弗洛伊德就是一个吸毒人渣，白人警察无罪，甚至无辜虽然这个前者是不值一驳但后者显然也不对，因为即便弗洛伊德本人不是英雄，甚至是一个坏人。打引号的坏人，但他显然也有生存的权利和作为人的尊严，是吗？他的身份状态和他应该受到国家什么样的对待没有关系所以就我所接触的评论来看，知情中立而且符合宪法常识的观点不多，甚至可以说是稀缺品。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也还是有必要来谈谈这个种族问题这个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以后，已经好几个星期，但是在美国一直平息不下来，在全世界也仍然是个热点本来呢，这个制度和人它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对。但是中国呢，就有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极左否定美国内战后种族平等上的付出了巨大努力和取得了成就，极右则否定美国体制仍然存在问题把一切过错归咎于少数族群自己，这样的话呢，就让自己站到了一个种族主义立场上，我们后面要讨论那么这个极左和极右不仅价值观都有问题，而且都不符合基本事实那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不少对中国自身体制持这种批判态度的自由派，竟然也是种族主义者咱们很多人在 立场战略上大都是非左即右、非中即美两个极端。但如果真理存在的话呢，打引号的真理是吧，那肯定是靠近中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就是在上帝和魔鬼之间，人造的东西再好也是不完美的。美国宪政体制再好，美国立宪者再伟大，他们也是人，也有缺陷，他们设计的制度也有短板，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啊！所以我们既不能无视美国宪政制度的长处，也不能对它的短板采取一种选择性失明啊。那么我今天呢，就想从这个宪法平等的基本原则来谈谈美国宪法设计的所谓原罪啊，之后所采取的补救以及今天仍然遗留的问题。好啊，先说说伟大成就啊。美国宪法的成就啊，其实是不用宣扬的啊。我自己就长期宣扬美国宪政啊，甚至被极左五毛们认为是带路党啊。那么我想在国内，我应该是对美国宪政肯定的最多的啊。那么我想，这样我也就有资格来说说美国宪政的短处，是吧？啊，这个就跟这个尼克松当年向中国开放一样啊，他是其实是一个这个立场坚定、众所周知的右派啊，共和党啊，保守派啊，他是不可能亲共的，所以说他敢来访问中国，那对中国打开大门啊，民主党恐怕还不敢，很可能会被人指责为卖国，所以这个他不怕这个指责，那我也不怕被人指责，因为我知道，大家也都知道啊。甚至可以说我是亲美的。那么我的基本观点显然是不变的，那就是美国宪政的成就即便不是绝后，那也绝对是空前啊，它的开天辟地前所未有，而且很难复制啊，你想学不一定能学得来啊。那么这个1787年夏天啊，在这个闷热的费城是吧，55名制宪代表关起门啊，那时候还没空调啊，通过谈判啊、妥协、争吵，最后起草了一部伟大的宪法，然后放到各州去辩论啊、投票，论争非常激烈，宪法九死一生，最后竟然通过啊。说美国宪法是开天辟地，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成文宪法啊。说它几乎是空前绝后呢，是因为后来虽然有，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不是这么制定的啊。制宪捅出娄子的国家又是多得去，你还别真的不服啊。制宪很容易，但是成功的制宪不容易啊，所以它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玩的一种游戏啊。美国制宪后一年，法国就发生大革命啊，1789年大革命，1791年制宪搞了一个1000多人的制宪大会，那要比美国民主的多，但可惜呢，出台的宪法啊，这部宪法没两年就管不下去，雅各宾暴政、拿破仑专制接踵而至，过了整整两个世纪，1999年委内瑞拉制宪，经过制宪大会两次公投，非常热闹，这要不要制宪征求国民意见，公投啊，这个起草完了再次征求国民意见，要不要通过，两次公投，最后制定出什么呢？制定出来一部查韦斯宪法啊，在查韦斯主导下，在他的狐朋狗友啊就主导下出来的宪法，结果就在这部宪法之下啊，不到20年时间，把自己弄成一个危机不断的四流国家啊，今天还没有说法啊，还好像有两个总统是吧？一个影子总统，一个这个拒绝下台的总统啊。 非常的狼狈。但我们要知道，在拉美，这个委内瑞拉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啊，它是不一般的。人家从1958年就开始搞民主，经历了40年的民主风雨，还搞成这个德行啊！咱们中国选民啊，这个选民得打引号是吧？连一张真正的选票都没摸过，现在还有人成天嚷着要制宪啊！宪法哪有这么好制定的？是不是？谁能保证这么匆忙制定出来的宪法啊，不是美国宪法，而是委内瑞拉宪法呢？啊，所以制宪有风险啊，公投要谨慎。那么某种意义上，这美国宪法的成功秘诀呢，恰恰是在于它的设计缺陷，那就是不民主、不平等。啊，立宪者继承了英国的精英主导、渐进民主的风气，不同的主流利益集团，他们啊，注意是主流利益集团啊，那些次要的啊，这个弱势的不包括在内，但是这些利益集主要的利益集团谈判妥协之后立宪，相当于是精英集团之间形成一个小企业啊，小规模的范围很小的社会企业，当然。美国宪法只能说是模拟的社会企业啊，它的制宪过程有点像社会企业的形成过程，其实当然不是一部社会企业，因为它排除了女性、有色人种等关键，可以说占着社会大多数的主体啊。那么之后两个世纪，它的企业范围不断扩大，到今天基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美国的社会危机，正是来自当年这部小契约当中的致命短板，就是种族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有可能会颠覆美国的大企业。那这个企业一颠覆以后，美国宪政就完了。这个我在别的地方啊，这个讲到今天不作为重点展开了啊，那就是一部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政治自然法啊，社会契约是宪政的基础，它本身的核心是一套政治自然法，大致的概括为自由、民主、法治三大方面啊，这也很简单，这些都是其实是常识性的东西，在这每个方面，这部1788年的联邦宪法大有可吹之处啊，有法治，首先法治啊，法治呢从来是英美传统最不缺的，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联邦制，都是法治的构成部分，都是美国宪法的本来特色啊。其中比如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法国人的设想啊，但是三权分立蓝图是美国率世界之先落实的。第一个落实的联邦制，那更是美国自己的独特发明。民主算是美国宪法的一块短板，因为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啊到今天相对完善的过程，但今天也不能说十全十美，仍然存在像选举院啊、甚至通吃这些问题。更不用说那个时候，制宪完全是白人男性的事情，排除女性、穷人、黑人、有色人种啊，选举权仅限于有财产的纳税人，属于啊，你可以用今天这个白富男啊，这个来描述，是白富男的一种少数人民族。后来逐步放开了，1830年代啊，1832年、33年取消了财产限制，穷人可以投票。1871年第15修正案取消种族限制啊，性别限制对妇女的限制，那要到1920年第19修正案才放开啊。但即便如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个宪政民主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立宪者都是社会精英，他们害怕民主会发生多数人暴政啊，就我们所说的穷棒子搞革命啊，革的这些贵族富人们的命， 但是美国立宪者是高瞻远瞩，他有他非常超越的地方，他们知道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当时民主当然世界他是领世界风气之先，对吧？但他所以说他走在世界的前面，而整个世界是极不民主。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已经能够看到民主的潮流浩浩汤汤。因此他们不是去抗拒抵制民主的潮流，而是顺应民主，但是设计宪法来对民主加以限制啊，这是美国立宪的高明之处，用法治和自由来规范和限制民主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啊。我们比较一下美国、法国、中国这些国家，可以看到精英既得利益的境界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啊。如果精英们缺乏远见，没有胸襟，抗拒民主，或者利用民主搞独裁，那就成了拉美，那就成了非洲，或者咱们这样啊。如果中国的所谓精英们啊，就是我们当下看到的这种境界，什么马云啊，什么啊，这些大佬们啊，那么咱们的国运就可想而知了。好，最后自由。啊，我这的自由主要是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啊，平等主要是指反歧视这种消极意义上的平等。这个自由和权利呢，是几乎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可以吹一通的好东西啊。比如咱们的宪法就列举了很多的权利啊，美国当然也不逊色，虽然1788年宪法正文没有规定什么权利，但是三年之后1791年权利法案啊，通过修宪路线，那就规定了10条修正案啊，包括像第一修正案宗教和言论自由，第五修正案财产权正当程序，还有这个多条涉及人身自由、刑事程序、住宅不受侵犯这些基本权利，几乎什么都有，唯独缺什么？唯独缺平等。那么直到1868年内战之后，第14修正案才补上了这块短板啊。但虽然只缺这一块，因为政治自然法每一条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啊。而美国呢，不仅缺了种族平等这关键的一条，而且还长时间的实行过奴隶制，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他所处的困境啊。所以下面接着这个第二点，我谈谈美国宪法致命的原罪啊。前面是伟大成就，这个当中有缺憾，而且这个缺憾非常致命。所以美国这部宪法虽然伟大，但是不完美，岂止是不完美，而且反人性啊，反人性。你想，把一个种族变成奴隶，变成财产啊，变成东西啊，变成物，把人变成物，那不只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人性啊。我们中国人讲不是东西，这是个骂人话，但人确实还真的不能成了东西啊。1857年啊，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判决啊，逊万判决。7-2吧，我不记得这最高法院当时应该也是9名啊，但总之有2个人投的反对票，但是绝对多数投票宣判密苏里妥协，这是联邦的一个立法违宪啊。当时的格局，美国南部蓄奴州，北部是自由州，黑人是这个自由人，但根据这一个密苏里妥协呢，蓄奴州的黑人去了一趟自由州之后，他就变成自由人了啊。那这不对，这不对啊。那他明明是个东西，他是一件财产，他的主人把他啊，这都不能用这个人字旁的他，只能是宝盖头的他，是吧？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就不是你的了啊，这宝盖头的他就变成这个人字旁的他了， 这显然是侵犯了这件东西的所有人，也就是奴隶主的私有产权啊。所以最高法院毫无问题宣判这个联邦立法违宪。那联邦政府、联邦国会无权制定限制奴隶制的立法，因为它侵犯了奴隶主的宪法权利啊。那么这些奴隶主是谁呢？是伟大的美国立宪者，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几乎全部都是大奴隶主啊，还一般还不是这个小奴隶主。我这个上网搜了一下啊，华盛顿啊，最伟大的华盛顿有317个奴隶啊。他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他临终之前还了他们自由身，释放了啊，就你们不用再继续做奴隶，你们是自由人了啊。在南部就。这个为什么最伟大的美国总统都是大奴隶主啊？因为对美国制宪非常贡献非常杰出的是弗吉尼亚州啊，弗吉尼亚州是属于南部州啊，所以它是可以合法这个蓄奴的，但当然你也可以释放奴隶啊，这是你自己的自由选择啊。另外一位几乎同样伟大的杰弗逊对吧？600多个奴隶。啊，这更多了啊！而且他遭在什么地方呢？遭在，即便死以后也没有释放奴隶啊。这个杰弗逊呢，其实是现在这个民主党的前身，他建了一个政党啊，叫这个杰弗森林 Republicans。虽然后面有共和党的名字，但他其实不是现在的共和党，是现在民主党的前身啊。那么这众所周知，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啊。这位起草人在这个所谓独立宣言当中，信誓旦旦地宣布不言自明的真理，其中第一条就是所有人生来平等。但显然，好像这些真理并不适用于他的黑奴啊，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是吧？所有人啊，你根本不是人，那没问题了啊。我专门查了一下我的偶像，这个 Madison 啊，麦迪逊，竟然发现他也有100家的奴隶啊，所以他这个完美人设瞬间坍塌啊。他和这个华盛顿啊，都是我认为是最伟大的总统啊。华盛顿是消极意义上的伟大，他对制宪没有什么积极贡献，但是他作为总司令坐在那里，让大家和平制宪，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制定部新这个新宪法，居功至伟。麦迪逊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这个伟大总统因为他对这个制宪思想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但即便他也有奴隶大众民主的开创者杰克逊有200名黑奴，林肯这位解放黑奴的英雄，他的副手这个也就是约翰逊，当时是田纳西州军管州长，有8个奴隶他还说服林肯不要在田州适用黑奴解放宣言，林肯听了他的。当时有大概4个州不适用黑奴解放宣言连这个解放黑奴的大将军格兰特后来也做了总统，他也有一个奴隶他的奴隶是他的老丈人给他的那么在美国立宪那一代人当中只有华盛顿的继任亚当斯总统，联邦党文集的主要作者也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还有这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潘恩等这些个别有名望的例外，从来没有奴隶所以他们绝对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好，那么为什么伟大的立宪者这个伟大如美国立宪者还做奴隶主呢？那因为再伟大也是凡人，他们也免不了人性的贪婪。那这美国立宪者难道不超越吗？他们够超越。正是因为他们超越，才会制定出来禁止政教合一的第一修正案。今天还有人我指的在国内，有的还是自由派，说美国是宗教立国，因为美国立宪的时候，基督教徒占人口比例，即使不是100%，那也至少是95%以上。 几乎全部的人口都是基督教徒，但这就能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啊，这么说不是在表扬美国，而是在抹黑美国，在抹黑美国的立宪者，把他们说成是塔利班啊。因为阿富汗也是一个宗教占人口95%以上的国家啊，只不过他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是穆斯林啊。塔利班就不断要把它变成一个。要把它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统一的实行严格的教法管制。所以，美国和阿富汗都是宗教人口占绝对多数，都是国家建立在主流的宗教原则之上，只不过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伊斯兰。啊，那美国和阿富汗到底有多大区别啊？美国比阿富汗好，只是因为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好，是吗？这不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吗？是不是？啊，所以美国立宪者的超越之处，正是克制了这种胜者为王的诱惑啊，让美国避免了政教冲突甚至流血战争的漩涡啊。那么，这在世界历史上，因为政教合一导致各种战争，那是多得去了。那在美国建国至今，从来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立宪者的超越和自律，而且这种自律因为变成宪法以后啊维持长久，啊进入宪法以后，这就不是一代人的希望，对吧？而是可以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很好。只是呢，美国立宪者还不够超越，他们没有完全超越贪婪。没有能够抵制免费的这个黑奴劳动力的诱惑啊，觉得这个免费劳力用得爽，怎么不想想以后怎么办呢？啊，剥夺人性的这种压迫能够永远持久下去吗？如果哪一天这个奴隶制持续不下去，子孙后代怎么办？如何去处理这些除了体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啊？你看，不识字，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财产，只有所谓自由的这些黑人啊，把他们送回非洲去。美国人还真试过啊，这个1817年就成立了一个叫美国殖民协会啊，1847年在非洲建立了非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非洲我们知道绝大多数都是殖民地。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啊，差不多都是要到的这196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独立建国啊。但是这个国家也就是利比利亚啊，它是解翻译过来叫解放的意思啊，是非洲第一个共和国，大概也是美国唯一一个海外殖民地啊。为什么呢？就是要把这美国的黑人送到非洲去啊。所以这个殖民协会做了很多努力啊，但是作用很有限啊，因为绝大多数北部的自由黑人反对，甚至强烈的反对啊。偷运南部的黑奴呢，这成本很高啊，当地的土著也不待见，因为你过来是占有我的土地啊。下面我们看到，美国跟自己当地的土著也发生了很多次的战争啊。今天的话呢，利比利亚算是非洲啊这个众多的失败国家当中的一个啊。所以美国立宪啊建立的宪政体制是责备后代啊，对后代享有了他的恩泽，但是奴隶制成了传给后代的一个巨大的负资产啊。所以基督说的对，人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殖民协会做了很多努力啊，但是作用很有限啊，因为绝大多数北部的自由黑人反对，甚至强烈的反对啊。偷运南部的黑奴呢，这成本很高啊，当地的土著也不待见，因为你过来是占有我的土地啊。下面我们看到，美国跟自己当地的土著也发生了很多次的战争啊。今天的话呢，利比利亚算是非洲 这个众多的失败国家当中的一个啊。所以美国立宪啊，建立的宪政体制是责备后代啊，对后代享有着他的恩泽，但是奴隶制成了传给后代的一个巨大的负资产啊。所以基督说的对，人都是有罪的，再伟大的人也是罪人，都有人的局限性，没有例外的啊。这个正是美国立宪者的原罪产生了美国宪法的这个原罪，而这个原罪成了美国社会至今都卸不下来的一个巨大包袱。这蓄奴就是美国宪法预生具有至少是纵容的原罪，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巨大污点啊。虽然奴隶这个词没有写入美国宪法，但还是留下了痕迹。建国之前13个殖民地奴隶交易都合法啊，13个殖民地南部北部都可以交易奴隶啊。但独立战争期间呢，新英格兰北部的黑人提出废奴倡议，那么就触动一些北部州取消奴隶制，变成了自由州啊，慢慢的形成了南北对立的一个半壁江山局面啊。率先是宾夕法尼亚州啊，1780年宣布是自由州废奴啊。我也很骄傲的讲，这个我在1984年首先到美国的第一站那就是宾州啊，率先废奴的这个州，我想应该是在这个 William Penn 啊，这个奎克教派的这个创始人在他的提议下废除。然后1783年麻省和新罕州取消啊，84年康乃狄克罗德岛取消，这还有一个叫福芒特啊，他一开始不是州，他自己成立共和国啊，在1777年就已经废奴，但是到1791年才成了美国的第14。那么这个南部啊，我们看到南部的弗吉尼亚这个伟大的州，出伟人的州啊，马里兰这个 Delaware 北卡南卡乔治亚都是蓄奴州啊。原先这个纽约州和新泽西也是蓄奴州，制宪之后纽约州1799年，新泽西1804年先后废奴啊。可见就是在制宪的时候，蓄奴州在数量上是以8-5占的绝对优势啊。那么这个因为维持奴隶制关系的这些州的这个关键利益啊，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啊。这也就意味着自由州只有妥协啊，更何况的话呢，就是要建立联邦一直是自由州比较强烈的愿望，所以你要把这些南部州拢进来，那你必须要在奴隶制上妥协，才有可能让南部州认可这部新宪法，否则他们就直接走人了。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这个如此的显然啊，以至于啊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不是非常会议争论的焦点。宪法当中呢只有一条啊比较含蓄的处理的奴隶的输入和买卖啊，它也体现了一种南北妥协，那就是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啊规定了对任何现存州认为适合接受的人员啊，所以讲的怎么那么拗口，那当然就是指的黑奴啊，对于这些所谓他们认为适合接受的人员之迁移或输入，国会不得在1808年之前禁止啊，这是记住对吧，这个是1788年啊制定的宪法开始生效，20年内国会不得制定立法限啊禁止这个蓄奴啊，但是呢可以对这类输入施加不超过每人10美元的税啊，所以这是一个妥协，你不可以禁止，但是你可以收费啊，让这个蓄奴呢输入奴隶呢这个带上一点成本啊。对于蓄奴制本身的合法存在，那宪法就只字不提，它只是说20年内不能禁止啊，或者说啊有点类似于香港20年内保持不变啊，至于以后怎么样，那就留待后人去处理，等于啊这个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这个费城制宪呢经历了大小危机，最后都因为妥协化险为夷。 虽然这个无力值基本上不是问题，但是由此产生的这种利益纠葛，它会成为问题。那么在民主国家，这个什么是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机制？那是议会啊，因为你要有法治。那这个法是从哪来？当然一部分是从普通法，但更重要的是啊，普通法很重要，但是呢，它太古老了啊，它是由法院法官们制定的，法官呢又不是民选的，他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在现代啊，这普通法让位于成文法。成文法由谁制定？当然就是由民选产生的议会制定啊。所以说，既然如此呢，议会啊，通过立法来决定利益分配啊，所以美国立宪啊，最主要的分歧就是在于联邦议会的设计啊。所以虽然美国当时还很不民主，但是我说它仍然是个宪政民主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因为我们看看美国国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啊，人们在制宪的时候对于国会的设计投入的多么大的精力，就可以看到啊。所以尤其重要的问题是各州在国会当中的代表名额怎么分啊。先呢是这个大州小州谈不来，因为大州名额多嘛，小州名额少，所以小州不干，那么结果就出来一个大妥协啊 ，Great Compromise 化解了这个分歧。怎么化解？建立两院制，参众两院，不光是众议院跟人口成正比，参议院不管你大小啊，一律两名参议员啊，这下小州该高兴了啊。然后南北合不拢啊，然后结果就出来一个什么呢？出来一个叫五分之三条款，现在还在美国宪法之中啊。美国宪法修宪，它不是直接删掉，而是后面附加修正案。所以虽然这条当然无效，但是仍然你能看得到，那就是宪法的第一条的第二款第三项啊，规定什么呢？规定各州众议员数量的分配啊，参议院不用分配，各州都是两票，都知道众议院需要按照人数分配。人数怎么算啊？人数按照该州自由人的全部数量啊，但除去不纳税的印第安人加上所有其他人的五分之三啊。这又是很拗口，什么叫所有其他人？当然就指的是黑人啊，就 other persons。 好在他这边还把黑人当作是人，而且还是这个大写的人，这 persons 这个是个大写，在原文当中啊啊他们都是，尤其在南部是啊，这个当然不被承认，不要说是公民，都不被承认是人的这么一个群体。南部不承认黑奴是人，但是他们在分配众议院名额的时候又要把黑奴全部都作为本州的人啊，当作人口来充数。北部自然不同意，所以黑人就被妥协成五分之三个人了啊。那么这个条款虽然有点搞笑啊，但是呢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虽然制宪的时候美国民主带有致命的缺陷，但是人家要玩就玩真的啊。如果这个宪法就是一个摆设，就是摆在那看看，还煞有介事的这么费这么大的劲儿去谈判、去争吵、去妥协干什么？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对不对？啊，如果说宪法就是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制定的，那谁和谁妥协啊？啊，他和他自己妥协，这不是笑话吗？是不是啊？啊，所以啊，显然，与其要一个虚假的完美民主，还不如要一个带缺陷的真实民主啊。那么北部固然在奴隶制这个基本人性问题上妥协了啊，不应该。但是呢，我认为有联邦总比谈崩的没联邦更好。为什么？因为否则美国根本就没有推翻奴隶制的内部力量啊，要靠这些戴着镣铐的黑人来解放自己，那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啊。那么假如这个各州是吧独立成国啊，那么这一下就麻烦了，什么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啊，这一套新闻联播每天都这个念叨的话语就统统都出来了啊。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南部要独立要分离出去。美国宪法设计的初衷就是 要建立一个大国体制，当然不是我们意义上这个大国体制，因为在美国立宪者眼中看来，很容易发生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小国相比，联邦大国更保护自由。那这就是这位伟大的麦迪逊在这个经典的联邦党文集第十篇啊，这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献。他在这个里面阐述了这个联邦制和自由的这种基本关系啊，基本逻辑关系。所以如果任由南部蓄奴州独立啊，那么这些所谓的国家完全可以玩白人多数主义民主，去压迫少数人或有色人种啊，包括亚裔华人啊。这个美国和南非这样的非洲殖民地还不一样，是吧？南非这样的少数人民主之所以玩不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白人太少啊，黑人太多啊，大概南非的70%-80%都是黑人啊，所以很难持续。但美国的白人占多数，至今仍然是多数啊，所以他完全可以对少数人实行很稳定的所谓民主专政。所以我认为这个蓄奴制那在美国宪法上毫无疑问留下了污点啊，但是制宪的这种妥协啊，这个最后建成了一个联邦大国，使得最终解决美洲的黑奴问题成为可能啊。当然了这个立宪的妥协最后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啊，制宪之后呢，纽约州和新泽西成了自由州啊，但是弗吉尼亚分出了肯塔基，那是1792年啊，北卡在1799年分出了田纳西，两个都是蓄奴州，因为这两个蓄奴州本身又分出两个蓄奴州，这样南北正好8:8打平啊。这种州数的均衡对于南部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参议院的军事啊，在参议院南北势均力敌，那么这样只要南部反对，北部就不能啊，北部就不能像宪法规定的那样在20年之后取消奴隶制啊。1820年，这是20年过后了啊，这都过了这个30多年了，是吧？这个密苏里条约，这个新设的密苏里是蓄奴州，同时呢在北部又分出缅因州啊，新英格兰地分出缅因州，然后所谓西部大开发就以密苏里南部边界为南北分界啊，尽量的维持这个南北对称和这参议院的席位平衡啊，但不论州的数量怎么分配，参议院席位如何分配，黑人是主要集中在南部啊。1860年内战前夕，北部有47.6万个黑人，南部这多达395万，将近400万啊，也就是说呢，美国当时绝大多数黑人都是黑奴，都是奴隶啊。那么这个蓄奴制呢，是美国宪法的致命短板，而美国对这个宪法原罪的救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什么？所以我们下面就这个讨论美国的这个沉重的救赎啊。这个1831年啊，这个法国青年才子26岁，托克维尔去美国游历一年啊，1835年出版了《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他用这个诗一样的语言讴歌了美国的民主体制。那我读的英文版，文采肯定要这个打点折扣啊，但是呢，读起来仍然诗意浓浓啊。即便是中文译本，国内这个中文译本我记得是董果良翻译的也很不错，也很优美。法国因为受了卢梭的思想错误引导，所以宪法制度建构相当失败啊，一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算走上正轨啊。但是呢，咱们中国没有资格嘲笑法国。那卢梭本人不管如何那都是个天才啊，至少思想影响巨大，尽管有些影响十分有害，是吧？那么一个民族啊，有的民族即便多灾多难，只要能出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两个人，那注定就是了不起的 不像咱们啊，那就只有多灾多难呐、啊，然后这个只能拿什么多难兴邦来这自我消解。那、啊、到了我们这儿，但凡有点文采啊，好像脑子都是一片浆糊，那、啊、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好像文采和逻辑到了中国就变得势不两立啊，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在欧洲美国民主的同时呢，托克维尔用非常悲怆的语言对这个欣欣向荣的年轻政体表达了两点担心啊，他预感美国在这个两个问题上要出大事，而这两件事都被他不幸言中啊。第一件事是美国印第安人啊，当时正好是19世纪，他访问的时候1830年代，那、是19世纪这个西部大开发，美国人不断的去攻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所以族群冲突啊，白人和印第安人冲突非常严重。如果说美国在黑人问题上只打了一次战争，那么和印第安人这是这两个世纪战争没有停过。那么从18世纪到20世纪，从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建国一直到1923年，大大小小战争所以大小战争延绵不断啊。其实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两边开战，一边是对英国，一边是对这个印第安人啊，这两边也心有默契啊，一边看到哎，你这国内这个有矛盾的，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啊，印第安人看看哎，这外面这个我们打不过，这有救星来了啊，所以他们两者本来没什么关系，但是共同的去抵抗这个美国啊，就这个美国对西在独立战争的时候是吧啊，这个这就希望啊能够遏制美国在殖民者在美洲的扩张啊。那么美国民主出版以后，这本书出版以后呢，美国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呢？42次战争啊，最后一场是1923年。加上之前呢，从建国开始啊，还有11场战争，所以总共是53场大小战争啊。1894年美国统计局有个数字，就是在1789年到1891年之间，战争损失的白人士兵5000人，印第安人8500人啊，这些都应该算是保守估计。他的解决方式是不太平啊。那么第二个就是黑人问题，因为托克维尔看不到奴隶制有什么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啊。那么最后1861年到65年之间，南北战争提供了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啊。虽然解决黑奴问题只用了这一场战争，但这是一场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伤亡最惨重的战争，总共死亡啊，可能有不同的数字啊。那么我这儿的数据是66万人战死啊，南北双方占了当时总人口的2%啊，2%的人口啊。那么你比如说跟独立战争相比，对吧？因为内战打了4年，独立战争打了8年啊，8年中死了2万人，那也才占了殖民地当时殖民地人口的1%。二战美国死了40万士兵啊，那还不如这个绝对值还不如内战啊。内战当时呢，美国人口只有3100万，是今天的大概1/10啊。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打这场战争，那死伤的规模跟我们的国共战争、国共内战是这个差不多啊。那么由此可见它的惨烈程度。当然，蓄奴制留下的后遗症远不止这一场南北战争。好，那么内战结束以后啊，联邦接二连三啊，这个通过的所谓的内战后修正案3条啊，1865年第13修正案废奴，1870年第15修正案禁止基于肤色或以前的奴役状态 剥夺选举权，也就是说给的黑人选举权啊，这就落实他们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那么最重要的呢，是1868年的第十次修正案啊，它规定了这个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这是宪法当中义正最深远的两项权利啊。第十次修正案绝对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条款啊，它的意义只有第一修正案才能与之媲美啊。所以你去看美国法院保护个人自由的宪法判例，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那不知道多少卷啊。这个一个书架一个书架的判例，但是通常只要引用这二者之一就够了。那我想引用这个第十次修正案的次数恐怕还要远大于第一修正案。那么整个美国的宪法权力大厦基本上就是靠第一和第十次修正案在撑着。那而且这也不奇怪，因为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第十次修正案的反歧视，那它必须是美国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那原先宪法体现啊，就第一修正案啊，还有其他一些修正案体现的社会契约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没有平等条款。经过内战以后，这个修正案，尤其是第十次修正案补缺，那么新的美国契约似乎就完美了，是吧？当然，事情是没这么简单的。那因为宪法只是一个条文规定啊，那么社会契约是需要公民的自愿认同啊。那么尽管宪法规定了，但公民不认同啊，我们大家这个个人不认同，那还是没用啊。如果说相当比例的公民不愿意认同，政府也没有动力去实施，那么宪法就成了不了了之的一个巨文啊。那么当时呢，美国南部根本不承认平等是什么社会契约，那这什么三条宪法修正完全是刺刀下逼出来啊，当然不是什么契约，谁跟你契约？那我们根本不同意，是吧？那么事实上，联邦也就是北部军队很快就撤出了南部啊。那么刚刚被解放的这个黑人，政治地位本来就不稳固啊。那么这一下子，这个啊，他们的靠山一走，胡汉三们啊就纷纷都回来了啊。南部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天下。控制立法、行政、警察、司法，那你还有什么好混的，对吧？南部的三 K 党开始实行恐怖主义啊，黑人维权频繁的遭遇死亡威胁，所以纷纷的从选票箱撤退啊。所以宪法上规定了第十五修正案规定的黑人的选举权没用，不敢出来投票啊。所以这个虽然这个宪法规定的不错啊，看上去挺到位的，但是有点像咱们的宪法啊，成了剧本啊，没有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不少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建议大家去参考这个啊，耶鲁大学啊，宪法著名的宪法学者阿克曼教授的《我们人民》第二卷转型啊，他写的这个原来是准备写三卷本，可能他现在要写四卷本的《我们人民》。第一卷是奠基美国立宪啊，这个第二本就是这个转型啊，第三本是民权革命啊，现在都算是研究美国宪法变迁的经典啊。所以内战一下子过去了70年，黑人在宪法上貌似得到了解放，但是实际境遇变化不大啊。南部普遍的实行种族隔离，其实北部某些地方也如法炮制啊。不要以为北部就完全自由。1896年啊，有一个车厢隔离案啊，最高法院肯定了隔离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 这个政策啊，也就是说。宪法禁止的是歧视，但没有禁止隔离，宪法根本没有提到隔离。所以如果剧院啊、饭店啊、旅店啊、学校、公交啊、火车等这些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但是保证黑人也享受这个同等条件的设施和服务啊，那这就不算歧视你，这就没有歧视你。虽然隔离，对吧？黑人不能走到白人车厢，但是呢你去黑人车厢，黑人车厢条件是一样的啊，你去那里没有歧视你啊。 当然，其实这个什么平等隔离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但仍然被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可的，而且从严解释，因为什么是黑人，什么是白人，混血儿到底算黑白混血儿啊？这个到底算有色人种还算白人啊？那么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呢，本身是1/7的白，1/8的黑，他是个混血儿，但仍然被这个请出了白人车厢。那据说有一个所谓的叫一滴血理论啊，一滴血理论，就是说只要你混入了一滴有色人种的血液，那你的基因就被玷污了啊，那就对不起，那你就不算纯种白人，那么你在这些公共场所就必须和白人隔离开来啊。那么只有这个这个 Justice Harden 啊，哈伦法官发。啊，我会有一篇这个书面的东西，上面会摘录他非常精彩的反对意见啊，这也让我们体会一下美国最高法院的这反对意见啊，或者不仅是最高法院，那几乎在所有法院这反对意见可以这么写啊。二战结束前后啊，1940年代最高法院开始关注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啊。之前呢，德州这些南部州啊，剥夺黑人投票的权利啊，或者是为黑人投票设置各种障碍啊，那么这一类政府的歧视行为当然是违宪的，法院撤销起来毫无困难啊。这也很遗憾，我刚才讲的，这我首先去美国是最早这个废奴的宾州啊，这个觉得有点骄傲，但最后呢，是从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老巢啊，这个德州回来的，有点遗憾啊。当然，到了我的时候啊，到那个时候，那制度性歧视早就不存在了啊，也没什么遗憾的啊。那么，但是 OK，政府的歧视啊，法律的歧视可以被宣布违宪，但怎么来对待私人歧视，这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宪法管政府，但管不了私人。宪法的功能是规定政府权利和政府义务啊，权利 power 啊，对公民者只保障权利 rights，不设定义务，规定义务也没有用，也得制定立法才能实施啊。宪法义务是没法实施的啊，过宪法的公民义务是没法实施的。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那德州就学乖了啊。好，公家不能歧视，那就不歧视，法律不管，那总行了吧？啊，我任由黑，私人歧视，对吧？哎，我这个听之任之，放纵不管。这个法律啊，甚至宪法确实不能管一切私人事务，管不了那么多的私人事务，但有一件事情不能不管啊。我们可能想不到的是呢，就是美国实行党政分离啊，那么这样一来，政党就成了私人组织，不受宪法管辖啊。那么党政分离这个词儿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都有点耳熟，因为1987年赵紫阳在这个中共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出，结果2年之后，众所周知遭遇滑铁卢，以后再也没人提过啊。但在美国啊，政党是属于民间私人组织，美国政党和国家没有直接关系，政党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所以如果政党搞种族歧视，宪法管不管啊？那美国法院的解读那就是不管啊。美国制宪的时候啊，那大现在这个意义上的大众政党还没出生呢，根本没有政党，宪法没有提到党，你去搜索一下美国英文版 party 没有，中文版党没有这个词啊，所以宪法没有给政党预留任何的位置，更不用说什么绝对领导这些屁话是吧？哎，但我们不能否认，政党是极其重要的政治组织啊，直接决定了谁做总统，谁做议员，尤其是美国一共才两个党。当选党内候选人也就等于成功的一半啊！实际上呢，党内竞选甚至比两党之间的斗争 更加激烈啊！你看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不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在啃着汉堡，在各州一站接一站跑，啊，这真正是过五关斩六将。那为了什么？为的就是争取党内的提名。等到获得的总统提名，那就剩下一个对手，在党内是对手云集啊。最后啊，自己在党内群雄胜出啊。那么你就其实就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对方的候选人，那反而可以优质一点了。那所以德州不能禁止黑人参加大选，这显而易见是违宪的。但是民主党可以，南部民主党可以禁止黑人参与党内的初选啊。那么这样，民主党候选人那就跟黑人没什么关系了。而南部是民主党一手遮天。那美国其实在很长时间，你说它是两党制，民主党、共和党不错，但是在北部和南部基本上都是一党制，南部民主党，北部共和党。那党内竞选基本上决定了正式选举的这个结果。那但是州法放任歧视，宪法又管不着，那怎么办？最高法院判决，宪法可以不管，但州法还必须管。州法有义务要禁止政党歧视，否则最高法院将把你视为违宪的不作为啊。那么要注意的是，法院其实一般是不这么判的，因为司法可以撤销违宪的立法行为啊。如果立法行为存在啊，一部立法，对吧？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密苏里妥协，法院可以说这部立法是违宪的，但是如果立法什么都没做，你不能命令立法，你给我制定一部法律出来啊？为什么？因为立法机构是选举出来的，法院一般不是，所以不能啊命令议会去做什么，只能这个强令议会不做什么啊。你做了，我告诉你不能做；你不做，我不告诉你你应该去做什么。这个但遇到政党这样这个三不管的特殊地带，也是这被逼无奈，只能就开了这么一个特例啊，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1954年啊，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判决，那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这个没有几个这样的里程碑。那如果说1857年这个蓄奴案是最高法院的一个耻辱，把最高法院相当于钉上了耻辱柱啊。那么这将近100年以后的判决呢，绝对是最高法院的荣耀。那刚才提到1896年的这个车厢隔离案啊，它涉及的是种族的车厢隔离，对吧？当时这个哈伦法官，就是这位反对意见的法官，认为他也跟着蓄奴案一样是一个耻辱。那么这个过了多少年，过了有这么60年吧，差不多正好一个甲子，那布朗书教育委员会这个案件为最高法院洗刷了耻辱啊。它涉及的什么？它涉及同样是种族隔离，但是是公立学校的隔离啊。孩子上中学小学啊，这个公立学校，那么白人上白人的学校，黑人上黑人的学校，不能混起来啊。那么这就回到我们这个讲座广告的图片啊，这位黑人妇女拿着一张报纸跟她的孩子在读报啊，有可能有点摆拍的意思，这报纸上写着最高法院禁止校区隔离，而她背后这个背景就是最高法院啊。沃伦首席大法官带领最高法院啊，9比0推翻了撤销隔离案，判决这种族隔离构成的所谓内在的不平等啊。你可以啊，这个 argue 就是啊，我这个隔离一旦平等啊，我这物质上啊，软件硬件都能做到平等，给你配备好的设施好的教师，对不起，你这个隔离再怎么做到平等，它内在是不平等的。即便州政府能做到物质平等，也会造成黑人低人一等的心理感觉啊。或者简单的，我觉得用儒家的话表达可能更为贴切，就是这个种族隔离显然是对人格的侮辱啊。这我不在乎你对我物质上怎么样，甚至你可以给我超国民待遇，但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啊。那么对于正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他的心理影响尤其巨大啊。尤其是白人黑人的孩子，从小在这隔离的环境下生活，长大以后不知道 怎么去相处，必然会对美国的种族大熔炉构成障碍。这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沃伦呢是被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为这个首席大法官，这两个人都是保守党。那之前被提名之前呢，他是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加州的州长啊，他加州州长，以保守著名。他之所以获得提名，艾森豪威尔看中他的就是旗帜鲜明的保守。但是上任之后啊，对不起，让总统大跌眼镜，因为接二连三下达革命性的自由主义判决啊。另一位比他早一点进入最高法院啊，这个最高法院，但是跟他一起共事的自由派法官布莱克啊，在参加他在这个被任命大法官之前是参议员，任命参议员之前曾经参加过三 K 党啊，那么这个保守色彩就更不得。但是上任大法官之后比谁都猛，这也是都没有想到的。那就在这个月的15号，也就是本周一啊，最高法院又下达了一个重要判决，6-3啊，下达一个重要判决，就是把这个下面我们要讲的1964年的民权法当中有个性别 sex 这个概念扩展到同性恋、变性者等性别取向啊，也就是说啊，这原来是这个民权法，它不光是保护黑人呢，同时也保护主要是女性获得同等权利。那么同性恋啊、变性者这些啊、不同性取向的人怎么办？是不是也受这个民权法的保护呢？那么，对，现在最高法院以6-3判决，是的，多数判决是这样。而撰写判决的人没有想到，竟然是特朗普总统在17年任命的戈萨奇大法官啊，而且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加入了多数意见啊，这个罗伯茨也是一位保守主义倾向非常鲜明的法官啊。那么这两个人以及好像是去年那个叫什么卡瓦洛吧，是吧？这些人的任命曾经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自由派大势已去，好像啊，美国法院马上要向这个保守主义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啊。但好像他们现在这背弃了保守主义立场，难道他们是自由派的卧底是吧？长期潜伏专门等着上任大法官啊，这一不小心总统看走眼的任命他们之后反戈一击啊？当然不是，是吧？这只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美国司法独立的作用。如果法官都要听党的、听领导的，那我们永远看不到这样的判决，永远看不到这样的法官啊。1954年判决理论上取消隔离，保证黑人孩子入学的平等机会，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治安隔离啊，没有办法去消除治安隔离导致的这种实质性的不平等啊。因为什么？因为公立学校的原则就是就近入学啊，而这种经济收入不平等和种族之间的这个强烈关联，对吧？这黑人显然是处于这个低收入人群，那么他也决定了这种分化的族群这个居住结构。那黑人和黑人一起住，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房子是比较便宜，白人和白人在一起住啊，价格会更高。那么这样就近入学就导致黑人的孩子还是上黑人聚集式学校，白人的孩子还是上白人聚集社区的学校。那制度性隔离消失了，但是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校区隔离。那所以有一位黑人学者贝尔对这个现状表示绝望，认为这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改变黑人的命运啊，这个当然是病急乱投医了。经历过社会大革命的苏联中国啊，可以说引荐不远啊。某种意义上，美国种族问题就迟迟解决不了的，这美国种族问题面临革命和改良之间的这种悖论啊。虽然经过一场血腥战争，是吧？美国之后化解种族问题的路径，总的来讲是改良，宪法改良啊。但是，如果制度改良深入不到社会基层啊， 民众对实际效果甚微的这种改革失去了耐心，那么往往会有人会萌发革命的冲动。但毫无疑问，底层革命是极其危险的。那么我们从这非洲殖民地独立以后看到，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陷入了极端独裁，也可以作为前车之鉴。那么这些国家的独裁者一般都是以独立革命的英雄自居，以种族平等、社会正义为口号，所以在血缘上天然亲共，那么这是为什么非洲有那么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深陷一党专政不能自拔。平等和正义可以被用来作为通往国家奴役的捷径。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查。那回到美国，最高法院开到实质性的这种校区隔离，这溃烂不动，也有点着急，第二年就做出了布朗第二案判决，进一步的走向司法能动主义，授权各个联邦地区法院根据当地的实情采取合适步骤来逐步的这个取消隔离。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其实制度性的隔离也没有完全消失，南部的白人继续负隅顽抗，像这1957年克林顿总统的故乡阿肯色，他这个州的公立学校就拒绝接受黑人孩子入校，堵着不让走。64年阿拉巴马州长著名的保守派 Wallace 亲自阻挡黑人孩子录像。那么这两次联邦都必须要出动这个联邦警察那强行的护送黑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所以到1971年最高法院发明了一个校车接送制度，打破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强制促进黑白融合。那么这地方的教育部门有义务把一部分白人孩子送到黑人学校，把一部分黑人孩子送到白人学校。那么这个措施呢，当然是促进了种族融合，但是不仅学生耗时，政府费钱那么这个成本这么高昂的种族融合究竟值不值，那么个人确实是判断见仁见智，争议也很大那么这是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又一个高峰也就是法院强行要求州和地方议会建立黑白护送的这种校车制度，并且给我纳入预算经费那么这种判决在美国司法史上是很少见的，如果判得多的，那就成了司法权的滥用，变成了司法侵犯了民主议会的权利。好，那么这校区隔离案这个里程碑判例之后呢，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1964年出现了民权运动的这个一个结晶民权运动的成果肯尼迪总统的继任约翰逊又是一个约翰逊，当然不是林肯的继任约翰逊，签署的民权法通过联邦立法保护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其实呢这早已不是联邦这个第一次制定这个同名的立法，内战之后美国历史上有不止一部民权法完全一样的名称但都被最高法院撤销，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联邦无权通过这样的法律民权法保护的是黑人等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利，对不对？那明明是部良法，联邦为什么还不能通过我的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美国联邦制或者说所有联邦制的一个要点就联邦权力是有限的。那么首先联邦权力的有限性就体现在它的立法权力是有限的，如果联邦宪法没有授权它就不能制定立法你这部立法再好宪法没有授权你制定你不能制定联邦当然之所以美国宪法美国法院这么较真，那还是怕联邦权力过大为这个做坏事这打开方便之门但是你做好事也不行所以之所以防止你做好事就是为了防止你以后做坏事那是其实呢每一条这个内战后修正案13 14 15都授权国会通过立法实施修正案规定的目标所以 国会其实是有权去实施这些修正案，它可以以这个名义，但是最高法院不认可，认为这种授权太过宽泛啊，所以不能作为国会制定民权法的宪法依据啊。那么这样一来，私人歧视就真的成了一个三不管，宪法管不着啊，有的州不愿管啊，不是所有的州，北部州可以管，南部州不愿意管，联邦立法又管不了啊，所以联邦制有助于防止联邦做坏事，但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确实阻碍联邦去做必要的好事情啊。长久下去似乎也不是办法啊，黑人吃饭找不到饭店，住宿找不到酒店，一直是常态啊。那么正好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呢，联邦的洲际贸易权力极大扩展，这是宪法里面明确规定的啊，变成了几乎无所不包。那么最高法院也就顺水推舟啊。那么在这个奥利烧烤店和亚特兰大中心酒店两个判例当中呢，把这民权法也纳入到了这个洲际贸易的权力范围。那联邦政府有权制定民权法，为什么？因为侵犯黑人权利的私人行为影响洲际贸易。比如说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那个什么亚特兰大中心酒店不接受黑人住宿啊，你黑人说我去住，我付钱了，对不起，我们只接受白人。黑人那就只有去别的地方，甚至到别的州去找酒店住宿啊。那么这个这样一来它就构成了洲际贸易啊。但是呢我对这样的推理是不满意的，因为它显然颠倒了立法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啊。民权法的目的显然是保护平等权利，不是去调控洲际贸易，是吧？所以它很难令人信服啊。也许和这个德州初选案判决一样，这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保护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利呢，就只有牺牲一下联邦分权啊，让联邦出面来做这件好事，否则无法对付那些故意立法不作为的州。二战之后啊，美国在扫除制度性歧视方面取得了这个巨大进步啊。那么但是同时呢，也出现了程序平等和实质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法律平等和社会平等之间的这种差距。前者基本做到，后者这仍然遥遥无期啊。那么在这个纠正这个社会歧视方面，对吧，国家究竟能做什么，能做多少啊，这是一个问题。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首先提出了纠偏行动这个概念啊， affirmative action， 直译是肯定、积极或正面行动。那么它和现在经常用的所谓平权运动呢，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叫 equal rights movement， 它不是啊。那么这个 equal rights 这 movement 它是一直要推动一个平权修正案，但一直没有通过啊。美国现在不是有27条修正案，它一直没有成为这第28条啊，已经很多年了没有通过。那么这个平权修正案其实要求的是法律面前性别平等啊，跟种族平等不是一回事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概念还是翻译成纠偏行动更加贴切啊。纠偏什么？纠什么偏？纠历史之偏啊。这黑人长期受压迫、受歧视，长期没有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啊，那么这也就限制他现在的发展机会啊。现在你表面上给了他机会平等，实际上等于是在延续的这种历史上积重难返的不平等啊。所以肯尼迪的继任约翰逊总统就这个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说好比把刚刚解脱镣铐的人放在百米赛跑啊，他连这个热身还没热啊，这个刚刚这个坐了多少年的牢，让他和其他正常选手一起公平竞赛，这可能啊，这种竞赛可能公平吗啊？所以要真正做到公平，有必要对历史上被剥夺平等机会的族群有所优先照顾啊，比如说大学的优先录取计划。那黑人长期受歧视，经济状态、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统计数据很这个明确的显示。那么这样也会影响他们的子女教育啊。如果只是平等录取，那么黑人子女不能进好大学深造，那将来又会影响他们子女的平等机会啊，等等。所以为了尽快的缩短历史歧视的这种次生后果，应当优先录取 符合条件的黑人后裔，那也不是随便抓阄，或者说啊这个没有标准，有标准，那他们录取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标准要比白人，尤其是亚裔要更低啊。那么当然这也引发了白人和亚裔的这个挑战和这个不同意见吧，这可想可以理解。那但最高法院对纠偏行动还是设置了一定的底线啊。1974年有一个这个重要判例，那当时呢就申请加州大学落榜的白人学生挑战这个优先录取计划啊，你榜上的黑人，但我的分比他高，为什么录取他不录取我？认为他构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啊，这种反向歧视，黑人在歧视白人了，不是白人歧视黑人了啊。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判决，这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多数意见啊，就是加州大学为黑人学生保留名额，就明确的讲，就等于赤裸裸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要给黑人学生几个名额，百分之多少的录取率，这种做法违宪，构成歧视啊。但同时又说呢，大学可以把这个校园族群的多元化当作一种考量因素。那你现在不是要种族融合吗？对不对？那如果说按照一般的标准，黑人进不了好大学，那你这个大学也发挥不到种族融合呢黑白交流这种作用啊。所以说为了大学校园族群多元化，这是一个合法的目标，那么据此呢可以适当的放宽标准。但其实实施这么多年下来，最后发现各学校的录取结果和保留名动是当代种族问题的主要争议焦点。可能很多的中国人对这个美国的种族平等有意见，也是在这个方面有意见，但是我们大家要有一码说一码啊，这要区分不同性质的事情。那今天美国社会机会平等反歧视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啊，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但是对于国家是否应当积极行动啊，以促进实质平等，实现所谓真正意义的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普遍共识啊。纠偏行动开始的初衷是临时性的啊，就是帮助你一下，因为约翰逊总统不是说的嘛，对不对？他的目的是纠正特殊历史造成的当代的现实偏差。那么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政策永久化，纠偏之后还是要回归到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啊。约翰逊本人的这个也说明问题啊，也就是说他讲了刚刚解脱镣铐，那么什么是刚刚解脱镣铐，对不对？如何去判断过往的历史和束缚已经是历史了啊，是不是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赛了啊。那么这个距离民权法和纠偏行动出台呢，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啊，两代人的时间，但是黑人的境遇好像还是显著低于的社会平均水平。那么按照这个架势下去，纠偏还有没有个头啊，是不是？这个纠偏行动是不是就要永久的这个实施下去？国家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啊？国家能力有没有局限性，还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国家来搞定啊？所以这社会问题的一面是私人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啊依旧存在，那么另一面呢啊是黑人群体自己吸毒酗这暴力犯罪泛滥啊，这个当中哪些是国家的责任，哪些是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啊？我想现在争论的比较多的其实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如何去看待美国种族问题的这种复杂途径啊？那么我在下面一个呢就讲一讲这个就我们刚才讲了美国种族，在美国种族这个问题上那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短板非常顽固啊，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顽固的短板啊？什么是我们比如说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态度啊？当然这个个人态度是主观的，对吧？见仁见智，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啊。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至少先把关于族群的基本事实弄清楚啊。只要了解并正视这些事实，就是那么我们的主观判断也就不会太离谱。那各方把问题放在台面上讨论， 记忆不能讳疾忌医，人为的去禁止或漠视涉及种族的研究或言论，也不要各种谣言抹黑满天飞。那我这先提个醒，就是从我接触的各种言论来看，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是根深蒂固，是很厉害的。那自由派也不例外。那因为我在群里面接触主要是自由派，平时看到各种这样的言论。那么下面我会如果有时间我会简单的分析原因啊，但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种族问题的一些基本事实啊，梳理一下国内对黑人问题的这种言说，大致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犯罪率、吃福利和这个单亲家庭比例。那么这些数据在美国都是公开的，那很容易查到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首先呢，我查的这个16年啊，联邦调查局 FBI 公布的这个该年度逮捕和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数据啊。那么16年呢，美国总人口这是3亿多，那其中白人啊，这是包括西班牙裔的白人占 73%， 黑人占 13%， 亚裔 7%， 差不多黑人的一半。那刑事起诉总共是840多万起啊，那么你这个折算一下，平均犯罪率 2% 到 3% 啊。这首先说明一下呢，就美国是一个犯罪率比较高的国家啊，有诸多的原因。那么之所以如此呢，一是因为刑法主要是州法比较严格啊，因为所谓犯罪的前提是规定什么构成犯罪的法律是吧啊。那么这个有一位美国朋友啊，西点军校的一位研究这个中国法的美国学者，旁听了中国刑事审判，这对我讲啊，美国的刑法比中国严多的啊，比如说偷个手机什么的，在中国不算什么大事，在美国就是重罪啊。那么这个就是美国实际上是这个这个严刑峻法啊，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法律相当严格。那么另一面呢，这美国社会是相对自由的。那而这个自由和秩序是一对天然矛盾，自由社会犯罪率偏高啊，这也是一个这个无可奈何的事实啊，或者说是自由的一种反作用，我们不能因也而废食啊，这不能因为犯罪率偏高呢就或者不要自由了。那我没有专门调查，但我相信这北朝鲜肯定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那当然这部分是因为这种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犯罪啊。第三，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实啊。贫困不能为犯罪开脱，但统计上不能否定贫困和犯罪在哪个国家都呈现出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啊。富人当然是用不着去犯罪的，除非真的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啊，所谓得的窃计，就是说你这个人得的偷病啊，特别喜欢去偷，那不然富人干嘛去偷别人东西呢，对吧啊。所以这个贫困和犯罪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啊。那么所有这些都对黑人，都对，首先是美国犯罪率高，有黑人犯罪率尤其之高，这个有所贡献啊。美国的犯罪比例，不同人种的犯罪比例啊，白人包括西班牙裔占了 70%， 那么和他的人口比例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白人的犯罪率就是 2.3%， 这个平均犯罪率。黑人犯罪占的 27%， 是所以是他这个人口比例的一倍，所以说他是平均犯罪率的一倍。黑人犯罪率大致是 5%， 亚裔犯罪率啊，这个只占 1.2%， 平均犯罪率的1/5，黑人犯罪率1/10，也就是大概是 0.5% 这个水平啊。这个暴力犯罪黑人比例更高啊，比如杀人罪它占了 53%， 白人只有 45%， 所以你按人口比例去折算，杀人罪的黑人犯罪率差不多是白人6倍。抢劫罪差不多类似的比例啊，亚裔只占了 0.9%， 1% 不到啊，所以黑人的抢劫罪的犯罪率是亚裔的30倍啊。对，这是犯罪率的数据。社会福利，我查的15年公布的皮尤调查数据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调查公司。2013年美国总共有330万个家庭领取社会福利。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数呢，占人口比例 2.8%、啊、这个其中 白人，现在白人是不含西班牙裔的，有的统计含，有的统计不含啊。不含西班牙裔的白人占的是 2.1%， 西裔占 4.2%， 啊，这是白人的一倍，黑人更高 5.3%， 亚裔是 2.3%， 啊，跟白人相当啊。所以黑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数比例是白人和亚裔的两倍，两倍多啊。最后，那么对黑人也最不利的数据呢是单亲家庭比例啊。我这个查了14年到18年美国单亲家庭比例的一个平均数据啊，白人 33%， 西裔 41%， 黑人 66% 啊，亚裔 20% 啊。还有这个生活在单亲家庭孩子比例类似啊。换句话说呢，美国单亲家庭比例呢是普遍比较高的。白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单亲，亚裔也有20%，五分之一的单亲家庭，但是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尤其之高，达到了2%啊。所以呢，先自我庆祝一下啊。那么在上面三个统计数据当中呢，亚裔表现是可以说最优秀的啊，值得庆幸啊。我认为这主要是归功于儒家的传统文化。那么它的特征是勤勉、自立、自律、自我奋斗。啊，都是自，我们比较自顾自，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当代中国人经过这几十年的集权洗脑啊，未必认同或了解儒家文化啊，甚至把这个当代的集权之恶一股脑全部归咎于几千年的儒家传统，这完全是长期洗脑之后失去独立判断的结果啊。但这个尽管如此呢，这个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啊各个方面。儒家文化仍然这个尤其在海外华人发挥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啊。文化基因比生物基因更加重要。那么在价值观上和儒家和美国共和党是比较相近啊。那么这个共和党也强调独立自主啊，家庭忠诚，基督教传统啊。当然呢，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啊，自顾自，个人各扫门前雪，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关心政治，不懂得维权，不愿意行使自由啊，这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自己不争气啊，只知道向社会国家索取，都不可取啊，都不是合格的公民。好，这个那么然后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统计啊，统计和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黑人在统计上明显表现的低于平均水平，但是这是不是表明黑人真的那么差呢？是吧？是不是就是很多人中国人认为的那样，犯罪率高，好吃懒做？那我们说这统计啊，好比是一杯水，有空和满两个视角，是吧？你看犯罪率，黑人是白人的两倍，是亚裔的十倍啊，这当然是糟透了。但这是不是表明黑人是罪犯的概率？也是亚裔的十倍呢？这是一个视觉错误啊！我们不能只看空的那一头，也要看看满的那一头。也就是说，不同的族裔所谓正常人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们看到95%的黑人啊，或者将近95%的黑人，97%的白人，99%的亚裔啊，都不是罪犯。那95%的黑人，98%的白人啊。将近98%的亚裔都不领取社会救济，都是自食其力的纳税人，对吧？所以说黑人犯罪率确实比亚裔高，但是如果一个黑人和一个亚裔站在一起，那我会说这个黑人有 95% 的概率是安分守法自立的好人，亚裔有 99% 的概率是这样的人啊。当然这个比例要高一点， 95% 对 99% 啊，黑人整体表现是差那么一点，但真的差那么多啊？那我们要理解的话，就是电视报道的都是社会阴暗面，那这是媒体的看点，黑人也确实频繁出境，但是你去看看日常生活，绝大多数黑人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是吧？统计上表现不如白人或亚裔，但至少不是罪犯，我们用不着恐惧或鄙视啊。总而言之，不能用 5% 的人给 95% 的人下定论，否则我们就成了种族主义者啊！我种族主义这顶帽子挺大啊，但是一点不冤枉啊，一点不冤枉。 什么是种族主义，什么是种族歧视啊？本质上种族主义就是用统计代替个体，那因为你这个族群的某个指标或特征就认定你不行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这个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错误。那那么由此产生了不公平的一个价值判断啊。连中国古人都知道人不可貌相，对吧？一个人的才能、素质、价值要从他自己的表现来判断，而不是从他自己不能决定的肤色、性别、国籍这些外在因素来判断，否则就肯定会犯错啊。比如说亚裔身高平均，这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对吧？但我们显然不能认定每个亚洲人都矮啊，那姚明要比绝大多数的美国篮球运动员都高呢，对不对？而且他还是来自于一个平均身高本身不占优势的上海啊，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必须要面对这个人本身，而不能用他的类别去贴标签，去污名化，英文就叫 stigmatization 啊，它被翻译为污名化，其实就是一种贴标签。我把这个你的族群我先有个印象，这个族群不行，然后就认为每个人都不行，遇到黑人就任何啊，就自然的产生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厌恶或者一种负面的感觉，这就是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啊。当然还有另外一面，自己不行也不要用外在的因素来做挡箭牌啊，吹嘘自己的种族或什么文明如何如何了不起。你的肤色或者你生在的国家是先天遗传决定的，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啊。种族主义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我想这一点可能西方也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啊。这因为种族主义就是最天然的人性倾向啊，它是一种不难识别的认知错误，也是一种不公平的价值判断，而且我们看到实践当中代价巨大，是吧？美国就是前车之鉴。但是明知如此，你仍然很容易甚至很愿意犯这种错误。你不承认不是因为你不是，而只是因为你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啊。这个这华人本身啊这个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但是华人或其他弱势族群的种族主义其实一点不比白人差。那原因可以很复杂，那有关的研究呢也很有争议，我这只是列几点自己的体会。首先一个呢，就是人都是感性的，肤色长相是最先也最容易被关注的第一印象啊。然后这个人类进化需要通过归类来节省认知成本啊。实际上任何的概念都必然是一种归类和简化，那现实生活当中认知个体是很费事儿，对吧？你要通过对这个人去相处了解，贴标签很容易，很省事儿。美国有4000多万的黑人，2亿的白人，但简化成黑人、白人就剩两个人了，哼，多简单啊！人也有自信啊，甚至我们说意淫的需要啊。从进化上讲，那、这也可以讲是生物进化的需求啊。人需要为自己的优越感找依据，那么这种乍眼的肤色等种族特征是个很自然的选择。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需要去寻找劣等种族为自我优越感做垫背啊，这种自信当然是很廉价，没什么价值，但是廉价自信是免费的，不用白不用啊。尤其是社会底层啊，平时受气，他更有杀气的需要啊，所以对种族自信的需求就更大，歧视情绪也更严重。那真正的优秀的人是不需要依赖种族自信啊，反而可能对弱势族群多一份尊重和同情啊。那么最后呢，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人对种族，对种族尤其是肤色天然是很敏感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很容易受到放大的解读，引起敌意和冲突，造成前功尽弃啊，就跟这次弗洛伊德这个事件一样，即便不同种族的精英懂得自律，也很难保证大众底层也同样自律。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种族平等实现起来很难啊，要毁掉很容易。那么前面提到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种族歧视很普遍也很严重， 自由派也不能免俗。那么之所以如此的话呢，可能有这个诸多的原因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的讲讲。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像样的宪法教育啊，更没有宪法实践。实际上没有宪法实践，更就已经注定了你不可能有像样的宪法教育啊。因为这样的宪法教育也只能是这个说说啊，就只能是喊口号。不同族群没有机会自由碰撞和平等对话，所以不可能对族群平等有认真的反思。那美国立宪者的教训就告诉我们，人天生是不公平的，你不去当面怼他，他不会对你认真，不会为你着想啊。中国没有不同种族直接互怼的这种机会，微信群朋友圈偶然出现一些不同观点，那也是在大汉族圈子里面自己玩啊。长期的汉族大一统产生这种自我优越感早已深入骨髓了啊。包括自由派也是一样啊，没有美国那样的种族大熔炉以及它的制度保障，没有不同种族的共同生活和直接对话，很难对其他种族形成公平观念啊。第二，认同西方文化的自由派好像是没有学到西方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族群平等的普世价值，而只是简单的黑白这个认同白人文化嘛，那就认为黑有黑白冲突，那就是黑人不对啊，而不去反思一下，对吧？为什么那么多的白人对黑人持同情态度啊？而就是简单的把他们斥之为白左啊，你就是白左，你弱智啊。另外呢，也不排除这种崇拜西洋先进文化容易产生一种自卑啊，可能是一种潜意识自卑，而自卑心理需要寻找这个落后种族来做垫背。那一个明明知道自己不行的民族呢，还尤其喜欢鄙视在他眼里比自己更不行的劣等民族。那问题是，这个华人群体难道就没有被人这种鄙视的特征吗？啊，这以鄙视换鄙视这种低等轮回，除了这个自嗨和这个相互发泄之外，到底能带来什么？第三，国人包括自由派对黑人以往的悲惨遭遇好像无动于衷，至少这普遍对他们缺乏这个足够的同情。也许是因为我们认为黑人受压迫的年代已经过于遥远啊，不能为他们今天的这种现实困境提供理由啊。今天你这还不行的就是你自己不行，不是制度对你如何如何。那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习惯了这种政治奴役，对吧？从来没有体现过自由，所以也就不觉得奴役有多么苦涩啊，奴役有什么了不起啊。在美国人眼里，奴隶制是天大的罪恶，那白人人对自由土地上发生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痛心疾首，这是有良知的表现。到了我们这就变成了白左在作秀啊，因为哪怕我们成天把这个自由挂在嘴上，貌似对政府限制自由也挺义愤填膺的，实际上对自己的不自由早已适应和麻木，那也就更不会把别人的奴役状态当什么大事啊。最后呢，这个一个性格普遍懦弱的民族喜欢捡软柿子捏啊，面对强权无能为力，敢怒不敢言，只能找伤害不了自己的弱者发泄。那国内不时发生什么这个社会不公的受害者，那这个自己是受害者跑去幼儿园行凶，说是什么报复社会啊，这就是这种弱者心态的极端反应啊。那么最近几年这什么广州黑人山东陪学各种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黑人到底有没有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也需要核实的问题啊。但即便他们享受的不该享受的待遇，原因也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吧？是我们政府把他们请来，是我们的领导人去非洲大傻逼，那怪谁呢？要找抗议，要抗议也得找对抗议对象呢啊。但国人在自己政府面前至多只是冷嘲热讽，旁敲侧击说几句这个避开敏感词的这个晦涩笑话啊，这个网监听不懂，把大量的愤怒发泄到黑人身上，好像这种廉价的优越感能挽回点什么，补救点什么，当然什么都不会不能挽回的啊。所以我说，如果咱们这个民族这么怂，那就好好安分做个弱势民族，不用再去找更弱势的民族来做垫背了啊。但如果说你不甘心弱势，还想做一个强大民族， 啊，像美国那样找到真正的优越感，那就要好好想想自己该怎么做，怎么思维，怎么公平的去对待其他民族。其实亚裔和黑人都属于弱势民族啊，虽然这个弱势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他的症结是一样的，出路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由于国内这个政治一潭死水呢，国人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事件这个兴趣倍增啊，这既可以理解也是好事啊。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人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体验，是吧，没有这种第一感觉，所以比较容易造成误解和偏信啊。那我的建议是多学习多观察，不要贸然站边下结论啊，尤其在很多事实并不清楚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用我们在集权政治下长期形成这种自以为正确黑白分明的思维模式去判断美国的两党政治啊。那么要明白我们在此岸人家在彼岸，对岸的左右之分和我们不是一个概念啊。如果说人家的左右斗争啊，对他的左右斗争入戏太深，甚至自觉不自觉为自己还选定了角色，那只能说明你的思维还停留在此岸，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最后迷途中的出路有什么出路？美国宪政有种族原罪，但事后认真补救，精神可嘉啊。今天美国反歧视制度和法律呢，基本到位啊，可以说相当成熟，有的地方甚至可能过头啊。毕竟这个纠偏行动确实就是一种反向歧视，对吧？纠偏可能矫枉过正，本身也有待纠偏。白左为了获得黑人的政治支持，我这白左打引号啊，没有什么贬义啊，可以有贬义，可以没贬义啊，或者为了获得选票，或者是出于自己的祖先啊，参与种族压迫而有心理愧疚，可能有时候会表演一下下跪啦之类的这种行为艺术，是不是可取见仁见智啊，你不喜欢不看就完了，没有必要上升到种族厌恨的地步啊。这种现象呢完全不能说明黑人至上啊，或者什么黑人已经成了美国特权阶级，我认为恰好相反啊。因为制度进步的另一面是社会歧视仍然大量存在，这也不可否认。黑人的政治强势可能恰好反衬出来他的社会弱势或社会劣势啊。国家对改变现状不只是有心无力，而且弗洛伊德事件当中这种过度执法也表明国家工作人员本身也确实存在歧视啊。那么个别人的歧视行为或执法不当就有可能严重恶化这个本来已经剪不乱理还乱的种族问题啊。那么我对美国真正的担忧呢，是他的社会契约或者正在解体啊。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左右极化的加剧啊，公共意见严重撕裂，总统本人公然挑战这个新闻自由、宪法底线等等啊，在这个种族平等问题上，社会契约一开始就不存在，后来或许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形成过。那虽然宪法救赎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但是实际成效相当有限，而且十分脆弱。那每一次黑白冲突、种族骚乱都是对社会的撕裂啊，都只能加剧社会契约的毁坏。那所以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国家，解决种族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重构社会契约，建立这个相应的种族平等观念啊，回归正常的宪政治国之道啊。那么我认为呢，以下几点应该成为我们看待种族问题的共识啊，当然是否适当，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啊。第一点，毫无疑问，国家制度和法律本身必须保持种族平等，不得歧视啊，这是一个绝对的社会契约原则。那国家可以有限度的实施纠偏行动啊，承认种族压迫和这个种族压迫这在历史上和现实当中存在过，并且造成了后果，至今没有消失，对长期种族给予适度照顾啊。那么历史上的非裔和亚裔、华裔都是受歧视的群体，理应相互同情、相互尊重 啊，政治性格方面，华人和黑人实际上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过于内敛，啊，过于内向，一个是过于张扬，过于外向，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啊，不要光是认为黑人只有缺点，他们也有长处值得我们吸取，啊，那么这个应该就一个正常的啊合格的公民应该是践行中庸之道，就是既要自我奋斗也要勇于维权啊，不能过偏。第二，暴力行为没有任何借口，打砸抢烧无论有组织行为还是个人犯罪都只能坚决镇压毫不手软，这没有问题。那反暴乱是国家的最基本职能，你如果这个职能不履行，那你这就不是一个国家，这真的是国将不国啊。宽容暴力形同国家犯罪，无论过去受过什么冤屈，再严重的矛盾也要通过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那就是自由言论和选举，不能以暴易暴，也不能因为啊某个族群政治力量强声音大就影响正常的行政执法啊，导致该执行的法律得不到执行啊。至于比如什么拆毁历史雕像啊等所谓文革行为，它的正当性是取决于是不是合法啊。在美国立雕像一般是要议会决定，自行损毁那肯定是违法啊。但如果说通过和平抗议最后议会决定拆除，那完全正当合法。以前树立李将军等人的雕像啊，可能出于某种历史观啊，或者没有考虑特定族群的感受啊。你比如说在天安门广场去放一个东条英机啊或者冈村绫次的雕像，那会怎么样，对吧？那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多数人意识到啊，可能有所不妥，想要改变，那也是完全正常。这就和我们拆除过某个什么伟大领袖的雕像一样啊，这也未必构成什么文革。那么最后呢，针对种族暴力事件啊，不能停留于谴责，而是要反思它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原因啊，检讨制度不足和社会态度啊，这个汲取教训，亡羊补牢。那我认为的话呢，儒家的尊严理论啊，尊严伦理对解决族群问题应该有帮助啊。对于一个种族来讲，一个真正的儒家会尊重个体的人格，尽量做到哈伦法官所说的色盲啊，就不要以偏概全，或者以整体去对个体下判断，尽量的克制人性中的认知偏差，尤其是要多看其他种族的优势，多看别人那个杯子里面的水而不是空气，同时呢多看自己杯子里面的空气，多关注自己的劣势，取长补短啊。那么这样才能不断反思，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对不对？这就是儒家的一个基本态度。我认为这个视角其实也是解决黑人问题的关键，因为毕竟最致命的敌人其实不是白人，就不是别人啊，也不是白人，是黑人自己啊。归根结底是我们的软弱造成了自己的弱势啊。所以我基本认同以前流传的那个黑人牧师和最近流传的这位黑人女议员吧，对黑人种族的保守主义训诫，我认同啊。白左呢，这有必要反思福利主义啊。虽然这个福利国家对于维持基本人道有必要，但是纯粹的福利主义反而会限制人的发展啊，把人降格为只知索取不知回报、没有责任心的动物，这其实是对他不好的啊。因为自己的财富最终要靠自己来创造，自己的境遇要靠自己来提高，自己的努力来提高。所以一个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政府，不仅要保证基本生计，当然也要保证，但更要注重教育，授人以鱼啊，三点水的鱼，而不是光是赶他给他鱼啊，这给他福利，那他自己不会钓鱼还是不会养活自己，对吧？要让弱势群体通过族群，通过自我奋斗啊，来改变命运。那我这样讲也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视角转变，那么很多这个族群矛盾啊，以及它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本来就不会发生啊。当然我们其实自己就存在很多的族群矛盾，根本没有资格去说别人啊。无论在处理族群还是疫情问题上，中美有点处于两个极端，中国是什么事都压住，那美国是一有事就爆发出来，美国过于自由， 人民不愿意接受必要的限制，所以才导致疫情汹涌难以平息。中国处理疫情这无所不用其极啊，人民的自由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美国发生种族矛盾就上街闹事儿，中国这根本没有上街这个选项啊，表面倒是岁月静好，但看不到报道不等于不存在。在本质上，这种暴力维稳和强制奴役是一回事儿，只是延迟矛盾爆发，而在此期间会积聚更多的火药啊，将来会爆发得更加猛烈啊。国人没有勇气去批评体制可以理解，但我们至少不要把自己也变成一个种族主义者，否则我们自己的族群问题就彻底无解了。所以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只是需要处理好族群关系，而且要维持自由和秩序，国家和个人权利和义务等各方面的适度平衡啊，还是要走中庸之道。所以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美国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啊。看美国不是看热闹，而要看门道啊。只有心平气和讨论美国问题的方方面面，才能够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将来更好的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好，那么各位，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的关注。那么对于这我讲座当中某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展开讨论。好，谢谢。